الراجل الله اكبر الله اكبر الله يزيدك الله يزيدك يا مولانا هو الذي محمد 可以，这可以。 真哪的？这不是可以？全全然的没有。 那我们这边的孩子现在把这些矛盾， 我喊。